喜欢里头见时间是贼偷走一切细碎的那一年抓住那只蝉以为能抓住夏天十七岁的那年吻过她的脸就以为和她能永远有没有那么一种永远永远不改变拥抱过的美丽都再也不破碎让心之岁月不能再泪声散言让相离和死别都遥远有谁能听见我坐在窗前转过头看谁在沉睡那一张灿烂的脸好像是我紧闭双眼到底是爱我的爱我深爱的都围绕在我身边带不走的那些遗憾和眷恋就化成最后一滴泪还欠了他一生的一句抱歉 有没有那么一个世界永远不天黑 星星太阳万物都听我的指挥月亮不忙着圆缺春天不走远树下静静拥抱着树叶有谁 怪兽，还记不记得 以前我们刚刚在高中的时候，就是在吉他社里面几个人认识的蠢样子。 我记得玛莎相当蠢， 我也记得石头相当不尊敬学长。 现在让他们知道学长是应该值得尊敬的。 但是我看现在的吉他社的学弟妹们已经没有我们当年那么蠢了。不过今天呢，我们找到了附中吉他社，跟学长一起唱歌好吗？好，把手举起来啊！